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29集，狐狸一想，也是，香蕉酒这种美味的东西，那些地底人说不定会直接喝了，把空瓶子给那匹狼。不得不承认，地底人比他们怪物狡猾多了，总是耍各种花招。他狐狸先生非常聪明，能发现这些招数，那匹狼一看就很蠢，肯定发现不了是空瓶子。 把那只怪物的信息说出来，我们其他人难道不可以向他收取一些费用吗？ 狐狸错愕地看着陈珊珊， 还可以这样？ 鱼儿已经上钩，陈珊珊笑道， 哼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们只需要说有几个人没搜清楚，需要再搜一遍，在搜的时候换其他人去搜那只怪物，不就可以再收取一遍贿赂了？聪明的狐狸先生，这可不是一个赔本买卖，只要说出信息，我保证，我去搜，我一定会给一半的贿赂。谢谢那个把信息分享给我的怪物。 陈珊珊狡诈的眨眨眼，狐狸心动了。然而狐狸贪婪地说， 为什么我们只能再搜一次，不能多搜几次？反正还没把东西交给地底人，多搜几次又怎么了？ 陈珊珊表示无所谓。狐狸吞了口口水，小声说， 各位，其实是我收到了贿赂。 哎，你不要瞪我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 现在我就把信息和大家分享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钱赚。虽然那两只狼可能在搜几次后就会不耐烦，决定被我们举报，但在那之前，我们照样可以多得一笔钱，这可真好。 三分钟后，皮特正靠着墙壁，吹着窗外吹来的微风。只见一个健硕的大猩猩，砰砰砰地走到他的面前。皮特心中涌起一丝不祥的预感。很快他的余光里瞧见旁边又有几个怪物走上来，站在其他收缴过物品的怪物面前。大猩猩对着他张开嘴，口臭扑鼻而来。 刚才刚才没搜清楚，有遗漏，咱们要再搜一遍。 皮特一下子没反应过来。大猩猩脸皮薄，这种抢收贿赂的事他演技不行，脸红了。 喂，我说我要再搜一遍。 皮特愣住，金发外国人的拳头狠狠砸进了木屋的墙壁，砸出一个大洞。大猩猩被这匹狼吓了一跳，差点想回头。皮特缓缓抬起头，咬牙切齿地说， 说吧，你想要多少钱？ 皮特心想， Fuck， 那个怪物一队的混账家伙。 一连三个怪物来皮特这里诈钱，大卫再也看不下去了。 该死的，那个混蛋肯定已经知道我们是玩家了，但他还躲在那20个怪物里，我们找不到他。皮特，该怎么办？我们的钱不多了，再来几个怪物，我们就没法贿赂他们了。而且那家伙早就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再给钱没意义，不如直接上交赃物。 皮特怒道， 蠢货，你懂什么？ 把东西交上去，这东西就不在我们手里。海关一队的家伙想得到它难度不大，偷偷拿走就行。可如果东西在我们手里，哪怕他们知道我们是玩家，赃物是这瓶酒，他们也得打败我们才能拿走，而且自己也会暴露身份。 大卫说， 那到底怎么办？ 皮特从鼻子里发出一道嘲讽的笑声， 哼，真当我抓不出那个家伙是谁？ 一分钟后， 一个矮小瘦弱的兔子抱着棒棒糖走到大卫和皮特的面前。大卫从钱袋里拿出四个银币贿赂对方，兔子接过银币害怕地缩了缩脖子，转身一溜烟跑了。皮特瞄了兔子一眼，收回视线，手指敲击着手臂。 一共20个怪物，那个混账就藏在那20个里面。那只狐狸不是，刚才那只大猩猩应该也不是。 大卫补充说， 那只兔子也不像。 怪物一队的任务难度比你和我低很多，海关队的任务难度不比我们差，所以很有可能我们和海关队是一个级别，他们也在攻略第五层，至少4层，而一队的混蛋他攻略的是3层，最多4层。 皮特阴冷地笑了笑， 亲爱的大卫，虽然你一向很蠢，但你能告诉我，你觉得一个黑塔3层的玩家会是什么样的吗？ 玻璃小屋内，地底人官员们的考试已经进行到最后，唐默并不会故意把题目空着，他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，哪怕碰到再奇葩的题目，也会把空行填满，让人看不出一丝错漏。然而，终究是要交卷的。侏儒长官看到外面的物品搜得差不多了，让助手准备收卷。但就在助手刚下场要收卷时，只听玻璃窗外传来一道尖锐的叫声。 啊，你果然是人类，你果然是那个该死的人类。 怪物群中，一只黄毛狐狸惊恐地瘫在地上，害怕地指着两匹站在窗边的狼。怪物们一阵哗然，警惕地盯着这两匹狼。大卫和皮特先是懵逼地看着对方，过了片刻，皮特愤怒地瞪向一旁的10几个怪物。 Fuck， 那个该死的混蛋。 海关小屋里顿时一片混乱，大卫怒吼着，我才不是人类，可其他怪物却不这么认为，错杀1000不能放过10000。弱小的怪物们吓得赶紧往外逃，就怕自己被人类杀死，他们可打不过人类，但自诩强大的怪物却围成圈，一点点地向这两匹狼包围过来。谁也没注意到，刚才尖叫的狐狸悄悄地钻进人群。黄毛狐狸嘀咕道： 哼，为了一瓶香蕉酒付出20枚银币，本来就很可疑。再说了，谁管你们是不是人类，先把你们抓进牢里，关上几个月。是我害得你们要交这么多钱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哼，过关后，你们肯定要报复我。我狐狸先生才不会让你们报复。 走出人群后，狐狸掏出5枚银币塞到兔子的手里。 这算是谢谢你提醒我的报酬。 兔子乖乖收下钱币，安静地站在一旁，看着怪物们将那两匹狼包围。狐狸怀疑道： 咦，你这么聪明，你该不会是人类吧？ 陈珊珊如同一只受惊的兔子，吓得瑟瑟发抖。 我很聪明吗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啊，难道不是狐狸先生您自己组织大家收钱的吗？ 黄狐狸看了他几眼，大步走到一旁。 哼，也是，人类哪有你这么弱的。 玻璃小屋内，侏儒长官怒道： 什么情况？ 狗腿侏儒啪也似的跑进来。 报，长官，好像发现人类了，发现了2个人类。 唐默迅速地扭过头，与傅文铎对视，两人的脑海中响起两个字：珊珊。长官一喜，接着脸一沉： 不好，那些人类都非常强大，我已经通知了彼得潘先生过来帮忙，可他还没到。 话音落下，侏儒长官转头看向自己的属下们，他的助手还想着收卷。侏儒长官怒道： 还管什么卷子，现在可有2个现成的人类，快跟我去把那2个人类抓到，抓住他们，吃了他们。 地理人早就不想做卷子了，一听这话兴奋地吼道： 放住他们，吃了他们！ 整个海关瞬间沸腾，怪物们想抓住人类，地底人也从玻璃小屋里蜂拥出来，直扑那两匹狼。试卷被他们抛在身后，唐默不动声色地将自己和傅文铎的卷子撕成碎片，又拿了四个地底人的卷子也撕成碎片，碎片堆积在一起，根本看不出是谁写的。傅文铎挑眉看他，唐默回答：以防万一。两人跟着其他地底人迅速地走出大门。怪物群中，大卫还在辩解自己不是人类，皮特却已经不再挣扎，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十几个怪物。现在开始，除了那只狐狸，他谁都怀疑。这是怪物一队的那个家伙最有可能露出破绽的时候，他说不定会情不自禁地注意地底人官员，想从里面找出海关队的玩家。这是人心，再怎么聪明的人都无法避免自己下意识的行为。这个时候所有的怪物都只会看他们，唯一看向地底人的只可能是一队的混蛋。陈珊珊抱着棒棒糖，小心翼翼地观察那些从玻璃小屋里出来的官员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阴恻恻的声音突然在怪物群中响起： 混蛋，我找到你了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